好，2018下半年 FGO 回顾第二部分， 千与千寻之神饮 未到，俾人发现，而家继续同人制噶啦，暑假 VK 嘛 ，Summer Fest 啊嘛， 黐线，啲仲长过，仲多过主线嘅文本量， 真系惨，私教咁多元嘛，而家先讲私教四， 即系咁佢诶，话暑假啊嗱，今日夏天活动第一次就系就诶无人岛开拓大作战，第二次就系地狱大赛车加逃加个大逃亡，第三次咩咧？喺夏威夷阳光与海滩。画同人字，据阿蘑菇讲法就系呢个剧本咧，系佢拉埋东出阿英姐成班友去夏威夷嘅旅去酒店一齐度出嚟嘅。 表面上系请佢哋去夏威夷旅行，实际上 系搵夏威夷食屎。 佢系绑架咗佢哋去夏威夷。 系啦，嗱，古仔好简单就系、是，加拿大慰安旅行，咁夏威夷咁去夏威夷咁去阳光与海滩啦，点知夏威夷上咗移民带。你要喺解開呢個物語文帶， 第二點 噏錯咗。第二點方法就係喺夏威夷嘅同人展入邊成為第一最好賣嘅第一個人第一位第一位 best seller 啦。咁咧主角就喺無限嘅第七日裏七天裏面畫一本最好賣同人字， 由零開始 係啦。跟住咧又開始體會咗就唔同嘅類型、唔同嘅種類，直至到最後畫出一本最好同人字。 唔係重點係。是黑精畫啊，榮莊黑精啊，不用抽啊。 是啦，FGO 的傳統一，他間中會送一些你很想抽，而如果出來一定很好，一定有人出錢抽爆的色，又免費送給你。黑精其中一個。 即不是的，聖誕節那個不是的，我又不想抽 的。 不是， 總之就受歡迎的角色。 但是這個我覺得我不是 黑精。不要說聖誕節。 不是，不是，個個都是。 這些是蜜糖與皮鞭的。佢送黑精俾你咧，大家都系沉曬，抽 BB 都系沉曬嘅。 唔係一樣就係、是、你唔能夠其佢唔可能每個似角色有所人都中意噶嘛。咁佢今次黑精，因為黑精係依日係由三個最受歡迎角色之一。咁佢出哇送黑精啊，跟住榮莊白精啊， 呢個係陷阱嚟。 Stargazer 嚟嘅喎， 佢係 Star 嗰啲， 嗰個角色有壞好。 大家佢可以 search 下 Stargazer 跟氹啊，蝕嗰度外傳啊， 有隻環有隻光環喺佢身邊嘅， 係完全一樣嘅。 跟住去第卡池五星 BB 呢個係 依個孔明音樂嚟嘅， 唔係呢個係好似上次唔知邊個 website 做統計，大家追貨咁沉得最犀，沉得最犀利嗰只就係 最慘面啊！ 就係呢個 BB， 唔係 Adband 嚟噶 ，Adband 一個日本 Adband 咩啊咩？ 佢做咗統計係沉，依個係最首號沉最慘面嘅牌第一位， 好似第一位係 BB， 第二位係Scotty， 第三位好似係黑肉沖田， 係啦，係三個咁咩？抽卡就算啦，我即系我啲參中機會、參中經驗唔好講啦。 咁啊，好中啊！ 我中咗啊水雀紙巴， 我除咗 李佳琪， 我除咗 水牛肉同埋X X 咯。 我除咗兩張五張同埋牛肉之外，全部抽中曬。 唉， 榮莊， 我除咗牛肉 一隻想作得冇，罕見。 我抽咗 Scar， 我抽咗 Scar 幾手咯。 包括南國池啊， 你有榮莊噶？ 嗱，講翻 你只。綠茶丁都有泳裝噶， 咁嗰只佢係靈衣嚟噶嘛？ 你唔好理靈衣都好正噶啦，嗰張 因為唔係不應該話好彩係靈衣咋， 因為要死多堆啦。 哈哈哈！白雀同埋呢個炎王同埋呢個 哈哈哈哈炎王，跟住仲有就係 綠茶三個咯， 三個咯。 嗱，跟住劇情咧就係 其實 B B 有揀靈衣噶， 切皮膚啫嘛，變色啫嘛。晒黑同埋冇晒黑啫嘛， 咩咁都要有啊？ 滿足你所有性癖啊 ，B B， 所以咁多人沉先嘛。 嗱，佢係少數地佢係第二個 moon cancer。 係啊，五星 moon cancer。 睇住先，你確定係所有性癖？ 唔係，就黑肉同埋白肉啫。 咪做佢咯， 就 bitch 啫。 即係太少，你太睇少性癖呢兩個字咯。 就係咯，少佢已經滿足咗黑肉、白肉同埋你係 bitch 啫嘛，你中意 bitch 咪收咗。好，講翻劇嗱，今次因為佢其實主要劇情好簡單嘅，就係、是、不斷第七天輪迴，直至最後即打即幕後黑手啊 B B， 但係咧每一次輪迴咧，追同人子咧就全部都係大爆發嚟嘅，包括咗喜歡拉麵安娜同學，Bill Upper 馬魯達，仲跟住原唱一加 完全一家 啊，同埋中途插啲完全喺度玩嗰個一盒白雪梗啊！ 佢玩嘅，哇！因為 大量啊，同白雪梗啊， 662,000億，66兆2,000億， 黐線！因為佢唔係佢咁嗰啲咁亦都貴泳裝力，他係玩得好盡噶。泳裝黑精係邪王他龍波嘛，跟住 B B 就拳王系列啊嘛。啲龍又完全玩力他嘅， 講翻出嚟咧，個媽媽啲呢個媽媽都咪咪啦，呢個受控本啦， 受耳本啦，王正統王后正宮正統後宮 呢個博古達超啊，蕭間格迪堅係啦， 呢個迷一樣嘅泳天流秀法用心集 嗱，呢個集咧， 呢個係安徒生見到話唔過只有俾三本啊 嘛，嗱呢個嗱據嗱根據畫嘅畫師啊Sandy 講咧就話。當初畫咧係模仿某本《快樂天》嘅雜誌嘅封面畫嘅，再加住而家佢最底線就係喺嗰個畫面上跟住索瓦卡，咁呢句説話咧，阿蘑菇就好中意，佢跟咗出嚟，喺遊戲度用咗，係一個超級有病嘅封面嚟嘅呢個係。 咁但內容係健全嘅嚇， 係啊，因為今次呢個Community Festival 嘅話係健全向嘅，冇白咁本嘅， 即係健全有大量 BL 本啊。 系啊，仲有仲有系恶女系咪恶女大小姐嗰、那个？ 同一个 little bullet 啊，俾呢个少女前线啦、啊。 咖喱成饭，哇！嗰啲礼装简直可以去咗个离谱境界。 仲有张机人，仲有张机人伪装噶。 搞华山光辉三万字，大铁人嘅，哇！总之系。超有病嘅，系大家系为咗玩成攞成所有礼装嚟战斗嘅， 系真系有梗咯、啊， 个个有梗，啲梗就好离谱添。喜欢拉面安娜同学系好离谱嘅梗嚟， 小厨拉面 玩精优，玩高要玩，哇真系黐线，我都唔知点讲好。接满满嚟睇，仲有一开头阿黄女嗰句 God damn hot， 就系啲人睇到就。哇！你唔係同人近都搬上嚟啊嘛？ 咩啊？仲有自拍近啊？ 咪自拍近係歷史近嚟嘅，自拍近係，因為原本王女就係呢、這個原本王女先就係有呢個興趣嘅。總之就係貫徹咗一貫泳裝活動嘅大力吞滿天飛，咦？份量三倍，咁超過兩倍三倍 啊！唔係啊，因為 Scotty 係講到明，你唔好喺嗰啲熱嘅地方召喚我出嚟噶嘛。跟住泳裝黑真係講到明，你唔好喺啲凍嘅地方召喚我出嚟噶嘛。 笑肚都痛埋，依今亦都係結果就係佢講啦。去到最後 ，boss 係泳裝 BB， 咁 BB Forlina 又追，因為大家諗住。BB 俾邪神上身，咁俾邪神上身通常就一定係 俾奈亞子上身啦、 啊，唔係俾霍尼娜上身嘅話，定義話 佢係奈亞子嚟 上身嘅，俾奈亞子上身，即係一般嚟講， 應該就係 黑蘇魯上，黑蘇魯 係因為Foreigner 其實佢設定就係愛神， 係愛神啊嘛，係愛神。通常嚟講，俾愛神上身，大家咪諗住揾 A 職打佢嘅，點知唔係 A 職，就好似某個世界某個搞笑漫畫真係。乜你以為我會 Foreigner 咩？對唔住，我要任何地方都係 BB 就係 BB， 跟住 唔係佢個成分就係因為其他嗰啲就係佢嘅意思就係我壓住咗阿雷亞子，係我支配緊雷亞子，所以佢就會以我自己本來嘅職業出現。如果唔係咧，就全部就 Foreigner 係啦。跟住 所以跟住就哦，你係 Moon Gangster 係 嘛？ 跟住後面就係 榮莊， 跟住後面跟住後面咧後面咧坐 住吊龍， 第一次佢嘅威達就嚟啦。 跌全城女，哦，你系 Moon Cancer 系嘛？ 海边女神神客 Moon Cancer， 咁就俾人咁 三红卡屌打， 咁就俾人我啦， 两个，佢系啊，我发呢个留意到就系，即系补充下就系、是，基本上 Moon Cancer 咧系对 Lula 完全冇抵抗力嘅。嗱，首先无敌啊，唔系就佢冇无敌贯，佢冇无敌贯通啦，冇求 MV 技冇用啦，跟住。基本上所有 Lula 全部都系黑住佢嘅，因为佢冇无血贯通嘛。咁 Lula 基本上大部分都有一无血一血厚，结果就好悲哀地。 其实应该专门做俾铁拳圣女打嘅。 系添，咁有啲人系冇，一学嗰阵就系咁啊。边唔学得教训啫？你用 Foreigner 可唔咁惨啊？如果 Foreigner 都。一方面就有遊戲方面有幾個啫， 唔係方面嗰陣時 AE 職， 唔係嗰陣時就係只有 AE 客啫嘛，嗰陣時真係送嘅都係得龍糧啫嘛， 總之 BB 級最多教訓就係唔， 但係好多人都有啊，買啲大啊， 總之就係唔好得罪咗件衫先啊。 好啦，跟住就係、是、係啦，跟住就係、是、我呢單啦。 咩啦？唔好講個先，但係講個 system 先。個 system 咧，其實係咁多次嚟講係最想鬧佢嘅 system。 最煩 係唔係煩係 set 錯咗啊？佢個需要嘅同人點同你要打嘅場數係。 干嗰啲靈衣真係干到， 係唔係要我係唔係話干靈衣，係干佢要干。 唔係啊，因為你每打 分數啊， 因為你每打一場，無論你係幾多，即係無論你嘅體力幾多好咯，佢都會即刻去你打一場就當半日啦。 唔係一來啦，一來打一場半日要睇劇情啦。呢個我都算覺得其實算係 OK， 即係冇乜太大所謂嘅。而係佢嘅問題係佢打一場過完劇情，但係佢每一場。你哋知道我放咗幾多少，你哋知道我抽咗幾多少，我依然中曬嘅。我暫時我爆啦，我而家手上得五隻英靈冇喺手啫。咁你諗下啦，我咁嘅情況，我呢度呢次到入喺呢下，即係呢次 event 嗰陣時候，我係三年嘅泳裝全部齊曬喺手嘅。咁嘅話，但係我嘅情況我都要打接百幾場先接滿一種分數，成百場先滿一種分數，係真係我係打到結最尾。尾二嗰日，結果我都有爆咗十幾十個金果左右嗰種級數， 係真係好難講。 係嗰個數太，即係得到嘅分數太低。 唔係，如果唔係我真係想要白雀章，哈哈，白雀章靈衣，我真係可能唔會幹。 係啦，係好，即係佢嗰個得到嘅分數。你諗下，我呢個重貨夠歐洲重貨，我係認嘅呢樣嘢。歐洲重貨之下咁齊曬嘅都要打咁多場，你諗下啦，一般。輕換加唔重貨嘅，或者即係可能間時抽一兩隻嘅，手上你大家應該都係好似咁講，全部你得一兩隻嘅。咁你啦，你個加分，你個不分數，你哋可能得我一半啫嘛，你哋。咁你哋得我要打到我一倍場數咯。 所以無論抽卡定打都係好嘅地獄，但係啲劇情我有意向。 係好惡頂啊！係嗰、那個。 但係呢個劇情又太正，所以大家都容 易。唔係啊 ，sorry 啊，去到最尾嗰30萬咧，啲劇情開曬㗎啦。你去到嗰三萬第二，你開曬劇情，打完曬，打埋曬啦。 佢係會有隻 mini 嘅 BB logo 叫你 skip 噶。 唔係，我咪話 skip 劇情冇所謂啊。你話佢睇，你睇過啦。你 skip 唔 skip 劇情啊？我意思嘛，係去到嗰度，你未睇嘅情景冇曬未睇劇情嘅，你到最後30萬係，但係三個分數嘅三，你未最後30萬啊？ 即係你要攞結晶嗰 攞結晶嗰下啦，蝕咗30萬，係太過 tough 啊！你嗰個劇情，你真係要攞好，即係你真係要狂喺度煲咯，一場得2-3千分。 好，所以好似淨係攞曬靈衣冇攞結晶， 好辛苦㗎。 我 爭一粒結晶冇攞， 攞曬喎。 唔係啊，你肯爆 咯？我好似爭一喎。 你肯爆埋咯？即係你係要狂刷㗎。 不過劇情好似仲有樣未講，好似有個新角色增長。除咗叉叉同 BB 之外，仲有公民个妹好似啊， 唔系未知嘅少女骑士咋？ 写少女骑士，但系大家认为系 加利斯， 系加利斯咯，系因为真系有立佢乜都冇，但系 估佢系加利斯， 梗系啦，即场飞嚟买原唱本，咁梗系原唱骑士相关人物啦， 而且仲系 BL 本， 唔好理， 算啦，原唱骑士系咁嘅人嚟噶啦， 唔系即系所以呢场咧，大家觉得佢咁样碌咁样打強制你要睇咗劇情先過，大家都唔係咩問題。當然大家都覺得，喂，咁你我有陣時 分數可唔可以低翻啲？ 唔係就係、是、頭先你講嘅話，會強制你睇完劇情之後先過咧，係我消唔到 AP 啊，我驚我爆 AP 之後嗱、我啱打完就想繼續爆嗰下，你又要我睇劇情，變咗我啲 AP 消數消唔到，就會爆氣嘥咗個。嘥咗自然體啊！呢樣嘢，呢個係微言嚟嘅啫，大家覺得唔算，即係會有瑕疵，咁我又冇得順打啦。嘅意思係咁樣，但係大家鬧真係鬧佢嘅係佢個得分太低啊，令到我好難刷爆數刷夠分啊！呢場係最大嘅問題。不過有一樣嘢，我覺得 OK 嘅就改動 OK 嘅就係、是之前嗰隻弓。嗰隻劍跡嘅貝殼，今次咧就係、是、一隻雞，有毛嘅雞，可以掹佢條毛嗰只雞， 一出一定跌嘅，佢接近接近一定跌咁滯嘅。 系啊， 嗰場就正，因為你知毛，你知啲毛幾難幾難攞噶啦。 鳳凰毛啊， 嚇鳳凰毛， 雞毛， 啲雞毛幾難攞噶啦。咁所以其實嗰場同埋嗰陣時嗰場都有唔少好嘢跌好嘢。 係泳裝活動又最緊要有戒指送。我只 Scotty 係等到換裝先有先， 我都係啊， 十隻， 我都要等到換裝先可以零機最後。 我都係啊，因為我 全世界都係， 因為唔係全世界，係因為我打泳裝嗰陣時候我是未開 2.2 嘅，我是打完先，我係打完之後等佢半減先得 2.2 嘅。 我都係， 我是半減先得 2.2， 三成先至打 2.3 嘅，我係等我係因為。 2.2 我打得很慢，不係好想打。 啊，另外咧，例如係啦，跟住呢個其他嘅就好似頭先阿傑就講咗啦。 係啦， 但係個 system 真係我怕下年唔知點搞，唔知點樣面，唔知點樣復刻。 下年我哋抽白晶， 可能下年咪又好似之前咁出個簡短版咩？ 係咯， 啲分數簡短啲，或者一係就可能啲卡嗰啲 掉掉率高啲咯， 嗰個分數高翻啲咯。 主要已經儲齊咗嘅話，其實根本上簡短版都唔會打第二次㗎啦。 唔係㗎， 除非你想掃財咯。 我要掃，喂掃財 咯。 咩啊？仲有呢、這個 結晶 咧？金結呢個金日結 晶四九咯，四星九咯。 而家咩嘛？ 四星九夢火 啲嘢，同埋你而家你嗰啲角色你滿咗寶唔可以轉金方嘛？ 係啊。呢、這個新㗎嘛，不過係OnlyKira開始OnlyKira之前，即係基路城 先開始嘅。 基路城， 不過之後原來就係啊，仲有復刻啊，Facial 復刻活動就追主要就係跟咗追出劍殺哥啦。 劍殺哥終於實裝， 係啦， 怨念嘅係好似話係FGO onload 嘅廣告出過佢，跟住到定係唔知第邊次嘅第幾章嘅。 第五章好似咩？好似第五章。 第五章啊，總之 因為踩歌出唔係好多啫嘛。 因為之前嘅 CM 有出過，但係就出咗佢嗰陣咧，第日係有用劍嘅踩歌。 反正你抽到第一句就係話我跟你噶啦，我唔跟婚姻噶。 然之後一直搞咗咁耐，之後先直接拆，但係就冇咯。 跟住就係金錢制啦，木之本兄入榮木之本兄妹制。 之前 呢個延續呢個永莊二 band 嘅木之本嚟錄嘅祭典，跟住由佢阿哥木之本基佬搞嘅祭典啦。 但冇乜近喎，其實 冇乜近㗎， 冇近唔係佢近，其實就埋得幾深嘅。例如最後摩天樓嗰版咧，即係最後出嗰場咧，大家狂喺度刷嗰版咧，就係即係敵方咧，最後係劍加殺職，就係武藏加刑部機。其實是有近的，但是他的近呢就不是一些很明白的，即是不在故事上，其實他的出場敵人組隊其實有東西玩的，其實這幾次都是有東西玩，即其實一直以來這些都是有些關係才放在一起的，但是他就這個就今次就真的就是，不過說真的，這個高難度即超高難度的挑戰 event 呢，基本上大家整目標都不是看他劇情，目標都是始終最高評價的應該是第二次超高難度，那些真的令到一些大家想不到，或者大家一些可以用得多很多的舊東西，或者一些大家以為是產廢角色呢，原來可以有很強的，但是今次就反而就是你只要明白對面的就相對就 還有最終演武沒有事情，因為其實以前那兩次最高面武是很難打的，最終演武 被稱為今次最容易的其一版啊，啲人話只要你有五星，你唔好話五星，只要你有隻幾三十嘅你有 friend 有隻幾三十嘅黑狗咧，你基本上咧可以兩隻定兩隻去挑曬搞掂，係兩基本上。 咩最麻煩就係、是、咩最麻煩就係、是、海空三合 啫。哇！海空三板真係 煩到嘔。 即係最難大河。 佢哋嘅三個 打到我頭都痛埋。 哇！嗰陣真係打到我嘔。嗱彭泰咧就係佢不斷嘅一大堆就嘅係 random 落 buff 問題，其實同埋今次真係咧好多都係 random 性太高咯。你唔同之前其實第二一年真係睇你練到嘅啫，你練到夠嘅話，基本上好多好多都可以硬打嘅。第二次咧就係你要明白個機制，例如要點樣捱佢絕對無敵貫通嘅大英雄三法點樣捱佢？ 今次多咗激勵， 但係嗰啲就唔同啦。但係今次啲例如漂亮大，其實佢係佢嘅意思係紅卡、藍卡、綠卡係有唔同嘅 buff。但佢唔停 buff 咧，佢會用另一張卡打再打你嗰下咧，就會解之前個 buff， 然之後再畫同埋加你另一個 buff 咁樣嗰啲嘢，係一個 random 性好高嘅一個設計，變咗其實好多人嘅反應翻嚟就係打完我唔知道是什麼，打完我唔知道其實佢呢版 gimmick 係啲乜，佢嗰個機制係啲乜唔知道過咗噶啦，但係佢打啲咩啊？佢今次有啲咩特徵啊？應該點樣打唔知喎、啊。 今次咧，今次就比較少，冇之前咁離譜，即係之前文西嗰次咁離譜嚟話打狂 X 啊，係點樣同佢搶食物啦、啊？嗰啲 咩啊？呢個第咪逐版講啦，第二版 第二版係等先，第二版好似係啊， 第二版係戰狼三百。 哦，試下先，嗰啲唔難打，依家有你一掹磨啫，有啲掹磨咯。 咩啊？好難打噶，好難打噶，其實，但係我唔即係總之。但係佢會不斷打你，但係即係你唔可以俾啲卒留多個三槍啊嘛，三槍嘅話普攻一下打爆一下打你二萬啊嘛。 係不斷佢不斷加啲卒嘅攻擊力啊嘛， 攻擊力 critical 攞 critical 傷害一下篤你一下打你二萬咁咯，大約。 然後就係啊倚仗啦， 倚仗就係如果即係唔計用黑狗嘅第七場之外咧，應該係最易打噶啦，因為佢係殺。然之後你知法，你知術，即啲人幾惡毒噶啦，壓住嚟打。 違章建築隊啊嘛。 唔係，同埋除咗違章建築隊之外，同埋啲人可以用 Lilith Buffalo， 你不斷狂 Buffalo， 我每下我三槍解你一下 Buff， 三槍解你一下 Buff， 咪搞掂咯。或者就係 BB 非人，即係人形特工對佢無效，結果佢嘅傷害低得好緊要，就咁簡單咯。 然後跟住就最麻煩啦。海空三神獸啦， 三神獸就打到嘔血。 哇！黐下線，因為三個會防，佢各防一張卡。你如果三你 一打過咗第一條血之後咧，係兩種地形就變咗兩個兩個防禦耐性加。 哇！痛苦死啊！ 好麻煩。跟住第五場就係爭嘢食。 唔係有錢，唔係借錢借還。啊！打自家女王。 第五場係有借有還。 係啦。 有啲一環又好玩，又過癮嘅，係強制去到第三條血就係強制借錢。你唔還錢，你頭兩個係唔還錢，咁我第三個係強制要你借錢噶，係咁打。 你打咗佢之後，佢俾咗你之後，你一定打翻佢，唔係話要扣啊嘛。 係啊，你要解 buff 咯。咁啊，但係佢嗰後邊呢幾場就都係比較你知道咗嗰個機制，其實唔算太難嘅，唔算太難。除咗海龍之外，其實 跟住一隻甜品屋咧，就同阿 X 韓 X 咧，就嗰場比較。 唔係嗰場係好惡毒噶，你要 因為 你要餓死佢， 餓死佢嘅， 因為一千萬血。 因為佢我呢個係好難， 因為佢第二條血係一千萬血嘅。 你基本上你冇除咗正常講，你好難去用武力去夾嚼佢嘅，一定要慢慢打。 唔係因為就算話100%攻咧，其實你嗰個真正即係 dead 打。打得到佢嘅傷害其實都係唔係好高嘅，再加埋佢俾人打跳第一條血咧，佢發惡癲，真係發癲嘅。攻防我唔記得有冇加 buff 啦，攻擊力跟住然之後 critical 率、critical 傷害率全部都超大 buff， 基本上咧接近係下下 critical， 下下一下又係打你萬幾二萬咁樣。 嗱，仲有一樣嘢就係佢嗰點心咧，你同佢搶，有啲咧就搶咗就嚟要加，但係你搶咗之後你會受傷嘅。 又會， 但係你唔搶 受傷，係有 debuff 效果。 仲有一樣就係，你如果你以為諗住留翻嗰啲有 debuff 嘅效果嘅俾佢，佢偏唔食。 唔係偏唔食，而係佢自己都會有分 邊啲好 邊啲嘢有 buff 同 debuff 嘅嘢，佢都係先打啲 buff 自己嘅先，之後先至食。 其實佢有debuff 嗰啲咧，佢牆上邊冇 buff 嘅人咧，佢就會食 buff debuff 嗰只嘅，會嘅，都係咁嘅。 但係問題難打。 而問題最 tricky 嗰只咧就係一隻你食咗就係會強制變一 HP 上限，然之後但係佢食咗咧就會有 buff 就係消除不能嘅無敵貫通。 哦， 呢個就係唔係無敵貫通，係普攻有解強化效果。 哇， 有強化解除，普攻係普攻強化解除，所以變咗呢個究竟你係揾人去硬啃咗佢，定係睇佢同佢鬥快餓死佢？我係俾佢食咗嘅。 哦，我係硬啃咗佢啊！我係犧牲打。 你係一大部分人都主張用犧牲打，我係俾佢食咗。然之後喺佢解死我之前，佢餓死咗，我係同佢鬥快嘅。但係變咗，即係變咗，你知道咗咧，你就可以咁樣做。而跟住就係最後就 頭先講過啦。 因為其實一條 黑狗 可以，同埋因為對方全部係冇機器，係一條血嘅咋，所以係變咗調翻轉係對用，即係相對變咗易打。你唔係下下兩條血，六隻兩條血真係唔使打啦。 黑狗係每年嘅高難度制嘅最 先至拎啲人先拎得翻出嚟 啊！平時好少用佢嘅，因為佢依佢係好特殊例子嚟嘅。 單體啊嘛， 同埋佢一般嚟講唔需要用到佢嘅能力啊，即係好似海叔咁樣，雪城海叔你平時唔會用到佢噶，你去到彈盡糧絕就係死嗰時你先諗起佢啫嘛。 又唔好話諗翻起佢。 係啊，然之後同時呢場。金閃制因為嗰場硬武裝同阿嚴步基佢嗰場會跌降落到嚟降，而利用嚟 buff 啊，利用嚟開技開下 CBA 技，所以嗰場係咁啲人就話：哇！你哋又嚟打，即係話阿 CBA 嚟阿古泰哥拎住兩隻 CBA 嚟去打，又嚟揾阿武裝啦，我咁樣嗰只就係、是。然之後我就打咗200傷咗啦， 千萬咁， 唔係跌得多嘛，我可以頭兩日已經跌咗三四張啦嘛， 哦， 所以打得好快， 恐怖啊！ 結果我最後打 跌啲重貨重幹真係， 重幹啊啲，唔得我 結果我最後係爭一張就得百五張，得百五張。 唉，算啦。好，跟住嗱，好啦，跟住就係頭先過咗違章建築第復刻啦，然後就係 基路城違章建築復刻。嗱，違章基路城呢樣違章復刻咧，其實佢就冇乜嘢嘅，但係佢開張之前咧，公布一個逼你哋成班人啲舊人會再幹，就係、是、我哋啲你哋擁有嘅職業你之前攞咗嘅寶物嘅。我哋今次可以俾你哋送多有攞一隻會有一粒黃方，攞兩隻就兩粒黃方。 係啦， 係黃方， 唔使撳，唔使變嘅喎。係你只要重攞多一隻咧，就自動有啦。即係話你正常講係會有五粒嘅。 嗱，黃方點嚟咧？就係、是、你要買一隻寶四以上嘅，買一隻寶四以上嘅石抽英靈。但係今次就係話，你之前嗱呢個係保唔咗嘅話咧，你攞第六隻嘅 Event 英靈咧，就會送一粒龍方， 自動送 嘅，所以就變咗 你換咗之後就會送俾你。 你攞咗入手嗰下就送咗俾你噶啦。係 啊， 佢嘅意思就係、是、我好明顯嘅，因為呢啲翻兜 Event 好多人係 唔玩， 冇乜點打完攞完就算，係即使即係 換可能換下素材咯， 換下素材啊，但係。乾啊，會煲啊，打曬打埋，其實連嗰粒高難度嘅唔好話高難度係打完，因為本來攞聖杯嗰下佢送而家變咗送咗傳承結晶嘅嗰粒都未必攞曬，即係啲人可能未必一啲輕鬆容易啲嘅，但係你話好似空警嗰啲打曬，即係你要打曬一百個咩 mission 噶嘛？ 空警同埋 飛鼠呢啲打要打曬一百個 mission 啊嘛，今次機動城都係噶。都要打曬 mission 噶嘛？啲人就係話，呢啲比較相對真係要慢慢打，真係要諗嘅嚟打嘅，啲人就未必會去追曬佢啊。 所以今次 所以就係屈你 打 屈啲舊嘅人， 氹你玩佢咯， 要你玩，好明顯唔係氹，係屈你要玩。 不過講真就係對舊係氹就中意氹啲。輕貨啦，因為重貨嘅話，你黃蜂都唔會少得去邊噶啦，你都 唔係啊，你唔夠用噶，換曬噶。你黃方你都換曬㗎， 你一個月十一粒啊，你最低最嗱，如果你真係要換嘅咧，一個點解要十一粒？一粒全城結晶，兩隻黑狗，十一粒，而家再加埋黃，再加埋夢火三粒。 同埋你抽四星一得一，你抽四星一粒嘅啫嘛。 係啊，相對嚟講，其實就算係即係，除非你真係下下追補五星補五嗰啲啦。但以我呢個級數的、重貨都其實不夠用，都唔係好多嘅啫。 我想睇下下一年 Halloween 仲有咩可以砌上去。 唔係咁冇啦， 今 年 講 咗 啦，龍門三寶都講咗噶啦，完噶啦。 啊，今年就係我呢聽啦，就係、 是、 聽 啦，今年 係。我呢 鬼救我啦！ 我呢 Q 啊！ 我哋就笑 咯。開頭我鬼救啊！我唔知第二日睇翻嘅。我呢 Q 啊！我頂 玩啲乜嘢？ 護法少女。 然後就每個每新次劇情幾時開始咧？朝頭早八點。 擺到明係 會 Q 啊！咁我時間。 佢特登改咗啊！不過嗱，呢、這個呢次又另一集，呢集就 係又係送人氣角色啊！ 唔係送人氣，送阿、 酒吞、 啊，就係、是、呢個係法職酒吞，呢、這個唔算。仲有同時抽五星 Stone Eye， 頭先講過嘅 2.2 未實裝嘅真伊利亞， 係啦， 差唔多。 不過劇情差啲， 抽到。 呢、這個劇情喂劇情我一般咯，呢、這個我劇情就係、是、因為佢玩 Pretty Cure 都幹。 我仲記得都係坐咖啡杯定乜嘢啊？ 我最記得坐咖啡。 阿姐見到阿 蘇巴拉，跟住就我要殺咗你，跟住唔好意思啊， 你認錯人 啦， 你認錯人。 唔係，仲有呢、這個仲有呢個阿齊噶，一開始即係阿邊個啦，FAP 個主角啦，佢一開始唔知佢講咩啦，跟住一見下最黑正，點解係我啊同你坐噶？ 乜嘢白精啊？白精噶嘛，跟住转头就话白精唔知去咗食紧嘢，去咗唔知买嘢食紧炒面定系乜鬼嘢咧？然之后所以又唔见唔到阿齐家啊嘛， 好似都系 A P 啲咁。 然之后 呢啲人嚟啊， 唔系啊，白精同阿齐家一 pair 噶嘛， 系 跟住 但系黑精唔系啊嘛， 但系点知坐紧？ 你要知道 A P 啲人最唔中意就系嗰点啫嘛。 唔系，但系嗱，中意还唔中意啫？突然间跟住但系坐咖啡杯呢啲情人嘅。嘅指定位置嘅，擺隻黑精喺度，我點解會係我噶？ 我好似就係、是，好似同一個 event 啊，好似咖啡杯就係黑精同齊家， 係啊， 跟住布姐同齊咖啡， 係啊， 揾錯佢啊嘛。 然之後阿布姐話我想殺你， 跟住就 我你 sorry 你錯人。 跟住嗰個阿小次郎啊，小次郎同阿 武藏係嘛？ 唔係嗰個咩技巧媽媽。 哦，段作有段作啊， 系啊，段作好似段作， 小太系风魔小次风魔， 系啦，风魔小次郎， 小太郎， 系啦， 吓佢哋本身 要 pair， 但系你问我比较记得阿柴咖啡嗰、那个啦， 嗰、那个爆笑得仔咯， 同埋黑精嗰、那个，黑精系好嬲咁样，点解我同你一齐噶？ 唔系，不过我最记得就咩啊 ？H Japan。 H Japan， 喂， 当我睇见 伊利莎白 Japan， 当睇黑影之后就咪咗有暗示话有龙角。唱歌咯，我都话啦， 咩系龙属性？ 龙属性唱歌，我哋就系、是、果然系我哋。 唔系啊，唔 识 啊，唔系 ，sorry。问题系你去未到呢度咧，啲人咧话佢黑幕嗰下咧，要特登已经系特摆明唔想唔摆明唔服噶啦。佢开咗首 BGM， 佢背景音乐系《仙剑魔人》。 仙剑魔人 啦，唔该，唔好臭啊灵异啊， 所以唔使。我都想佢出灵异啊呢只。不过我有一个冇呢、這个呢次不满嘅激退战，要打狂版嘅大鬼外壳嘅伊丽莎白 Japan 啊嘛。但系问题系，你话激退战第一场一次啫，打完嗰条600万血冇咗啦。唔係，我哋佢打曬嗰堆就以為激退戰，以為打幾隻噶嘛，以為打完一次之後，仲要第二日再要打一隻噶嘛，至少打兩三隻啦。一隻我打到夜晚，打到最尾見到佢得翻萬零，即係十零廿萬個隻數字數咧，我冇爆我去打佢，蝕曬桌咯。之前一開頭朝早嗰下，我知道佢出嚟個係就爆咗打咗佢二三十場啦。但到最尾嗰度我都 乜你一朝早打二三十場， 我啲翻我翻 shift 噶嘛，啱夜晚啊嘛。總之嗰日打二三十場啦，已經係即係爆嗰個狂刷噶啦。睇到最尾佢就嚟見到佢增幾萬定十萬嗰下，我諗住算啦，聽日都應該仲有地打嘅。跟住就唔刷，即係等自然睇先打啦。 不過， 諗住第二日可能有唔同嘅調料、哦、掉落物啊嘛。 唔係啊，不過送嗰只酒吞我冇用啦。不過聽人講好勁啊， 好勁好勁啊！ 不過今次啊，今次又係同一樣嘢，今次係講明要打完 2.2 先至打得。 因為阿史多拉而係 史多拉， 好似我就係 未打 2.2 未打爆 2.2 我就為咗一個打 2.2 咯。 未打完啊嘛，所以就冇得打咯。 唔係，咁你啊， 有得抽啊，史多拉，但係冇你攞唔到隻鬼話啊嘛。 係，但係同埋嗰邊個啊， 史多拉 有新伯，阿新伯都係 2.2 噶嘛。 係，但係新伯一早已經打到攞到啦嘛，即係有得抽，一早嗰陣時開鋪有得抽噶嘛，都 係。你唔係可以抽，但係你冇玩，你玩唔到 總之 event 嗰啲角色你就 贏唔到啊！我啲 Q 護法少女咯， 護法少女好強，好勁。 喂，大佬頭先先我 hot off mic 嗰時講啦。一游戏五个单体 caster 好难嘅单体要 佢系单体攻啊，攻击用啊，佢系单体攻击用宝具。 五个单体术扣咗三星嘅司马，一个跟住一个系限定嘅伊利亚，跟住一跟翻个五星三藏，然后剩翻两个蜘蛛术同埋士巴女王，佢两个都系抽嘅四星，咁你要一个五星，一定唔系四星，一定保五个单体术。攻击又够强， 唔系佢其实就attack 算高，但系佢正佢好在佢其实系有有魔放嘅，佢有魔放有 MP charge 有回避， 好嘅封印，好似 其实我睇 其实好完整 嘅，我睇啲配置咧似上次古达明智维星只版本龙马嘅， 其实系强嘅， 似龙马嘅， 龙马佢加攻有加，同埋佢加攻系会加埋对魔性嘛。 系啊， 同埋一样嘢就系唔同嘅。龙马骑士里面咧就牛鬼蛇有一大堆，但系喺实职里面单起上得嗰五个先。 打人嘅唔系即系攻击宝具嘅法则真系好少。 系啊，同埋单体 嗰个。唔系通常如果咁嘅情况会用 Elta 高度取代噶嘛？ 佢其实佢变咗其实冇乜点取代。 Elta 高度好少单体噶嘛？ 唔系 Elta 高单 唔系阿 Min 嗰类，上次个复刻叶样咯。 但系其实唔同，只要单体唔同嘅单体，因为佢讲就系。黑色嘅話你被打要減本嘛，但係A 隻嘅話咧，你被打冇著數啊嘛。 係即係防御邊有出問題咯。 你切單起術你有需要嘅時打 boss， 所以護法少突然間拯救咗好多缺單起術嘅人。 係啊，我冇同心撞啊嘛，冇計啊。 永遠都係話 FGO 送嗰啲全部都戰神。 系 啊， 大部分 唔系，但系好多都好多之前 咪巴扬咪唔系战神咯，系周回神救啫嘛， 周回神啫嘛，佢周回神啫嘛， 唔系我边个咯，阿小黑咯，小黑又系战神， 查劲啊，好啊，周回劲啊，好啊， 系， 因为你只要你唔需要用你咩宝石翁，你都有能力。佢自差三 turn 之後，第三 wave 可以一下燒曬 wave 飛啲手啊嘛。 佢缺點就係咩？保護石太長啫，依個問題嘅。 係呢個 嘥時間 問題， 同巴拉揚比冇得比嘅。 兩秒， 跟住下一個二 就係摔角比賽啦，聖誕節森巴摔角啦。 冇復刻咩？中間 咪中間有冥界成復刻戰啦，就冇乜新嘢加喎。 冥界 冇啊，都係阿提拉啫嘛。 冥界 Merry Christmas， 你嗰個等等咩咯。 系啊， 咪咩咯， 冇乜特別咯， 金方咯，冇啦， 系 啊，好似睇先呢次定係肌肉城先開始有 金方，今次聖誕節先，聖誕節先有金方， 聖誕節先有金方， 暫時我收咗一次金方咯。 跟住就係森巴啦，唔知點解聖誕節摔角比賽嘅 咩巴西十二月巴西唔係呢個咪天氣咯啱啦。 跟住然後就係咩 巴西啊嘛， 唔係巴西，墨西哥啊， 人橋， 墨西哥啊， 墨西哥 落雪啊嘛， 佢咪。 最精彩就是阿王女和阿雷帝伊凡雷帝的合體技阿王女大人你真是吉力伊的為什麼你在什麼2.5公斤的雷帝 伊凡雷帝 扔出去呢 不是他扔的嘛 後面 那隻黑色那 隻 扔的 嘛是不是他扔的因為你看肌肉人橋是他扔的 啲筋肉人橋，但係正就即係其實就係話戴咗面具就冇人認得出啊！啲拳聖女戴咗面具就冇人認得出佢係扮摔角與石神， 扮與石神啊嘛， 扮摔角與石 神。仲有中國隊好陰險啊！三人 嘅咩啊？唔係啊，嗰個坐騎嚟嘅咋，兩個人啫啦，唔得嗱。下次你係咪同阿叫阿征服王落馬？你咪叫阿騎士王落馬？你叫到佢落馬，我咪當佢一個人咯。佢入邊係咁講噶，你唔係話之前 支付王佢都有，佢都系有，佢有只坐骑噶嘛，咁你唔叫佢落马嚟先开打？ 咁啊， 骑士王都系啦。 咁如上如下都有只马嘅， 系咯，佢咪咁讲咯。你叫咗嗱，你叫佢落马打先。 骑兵 嗱，你叫到佢落马打，咁我就唔将阿赤兔马当系一只英灵，我就唔当佢，即系呢样嘢顶你个位又俾讲得通喎。 不过几开心呢次活动抽到雨蛇神。 今次咪呢活动嘅五星就系阿 天太都 俗称俗称屁气枪，因为佢 第一次、哦、第一个宝具系以后镜 劈劈啊嘛， 佢用屁股。 咩嗱？除咗呢样之外咧，仲有佢招宝具咧，啲人咧会摆下天元突破 OP 嚟到做配乐咯。螺旋机， 真系你讲，我想谂翻起，真系睇咗好 Q 多次屁屁啊！ 唔系唔止啊， 因为有关系，佢要用佢嚟拆罪化噶嘛。 唔系拆罪化，而系因为佢有功不化，呢场有100倍100% 攻强化啊嘛。所以佢好快，即係佢可以好易咁樣殺。但呢場又係呢次我少啲，因為呢次因為有骨有，即係因為有骨有鎖鏈有牙龍牙。 呢次我純粹換嘅面具啫。 所以我要拆咗今次，但係拆得少啲啦，拆咗150左右啫。 我 算啦，呢啲啲唔正常啊！呢啲 我连结晶烂都拆，我就拆完面具穿。 我都净系拆咗30啫。 我拆咗50算多噶啦。因为我比较得闲嗰段时间， 我有啲后悔冇拆钢，加而家我搞到而家 CBA 隔40甚多。 好啦，跟住就系、 是，因为 CBA 之后好易拆，不过呢场、最后咧反而到最尾就唔系用 CBA 双 CBA 嘅，因为用另一个 system 有沟枪嘅话咧，就系、是、可以6张 event 礼装嚟一齐拆，而 CBA 只可以5张。因為今次張禮莊是一出場有15星10星嘛，咁你3張嘅有特爆有20星啊嘛，咁樣你3張咧， 唔係咁你對啲好似我咁中途加入嘅人，咁我咪有著數咯，我又冇金太郎，係啊，咁即係雖然冇50% MP， 但係起碼叫開始可以爆星。 一開頭爆升，然之後就可以、如果你有啲攻 buff 呢啲咧，呢啲攻強 吸星、啊、 就可以吸星 爆擊啊， 唔使吸星啊嘛。你3張嘅已經爆升啦， 系啊， 仲要你 咁唔一定3張嘅，有陣時 係 3張特滿咯，要係 唔係2張特滿已經可以爆到升噶啦，2張特滿加 20嘛，過20過20 嘛， 係啊， 已經40已經55啦，加1張15嘅，然之後調翻轉咧，有我係去到80星啊，因為換一個出嚟啊嘛，4張特爆80星一次， 係啊， 然之後就打， 啊、 可以3turn。但是用孔明， 喂，嗰阵时如果打魔神书，如果有金太郎，就好大好多嘅。 第一张嘅系，第二张就反而即系因为变咗要长期战咯，一直。 我长期战冇计啦，即系 之前一定系一只第一步嗰啲系只要一潮血啊嘛， 系啊， 所以就可以黑精一爆，一第一下已经。所以咪话点解嗰阵时会出现就系话咩？每六秒有一条魔神柱被杀， 爆升啫嘛， 就系、是、因为就系呢样 摩托打蛇啊，巴鲁巴洛斯， 即系咁解啊？点解嗰阵时会拆得咁快啊？ 钢塔也高达也中枪， 咩？就系话嗰阵时点解会拆得咁快啊？就系呢样嘢啊，就系因为魔神柱俾即系。 我想知道今年年尾有冇得拆咧？ 第一下就咁爆曬上去， 我心諗有拆。 復刻魔神柱， 就係咁樣爆上去，所以一下爆600,000就咁解啫嘛。嗰陣 時咪之前 A P 復刻嗰時 ，A P 啊活動嗰時候， 哇 A P 嗰時哇 拆錢拆得幾過癮啊！拆錢 哇 A P 嗰時又係哇拆到因為佢係真係第一次激退戰啦，就係每次有一大扎，每個要打唔知打。 拜託唔好輕量化。 打5-60萬隻， 冇辦法，因為 打50萬。 阿達尼克好有送咗好多錢俾我使。 哇！嗰次食嗰次又係嘟嘟嘟嘟，即係其實嗰次如果我計傷咧，我嗰次QP 我嗰次應該拆咗5-6億以上咯。係因為我差唔多每隻都打咗50至100場左右啊嘛，係每款都打咁多啊嘛，係即係一場有幾萬嘅啫，真係。要讲话一定要带阿文西嚟装， 哇！好好玩，阿达尼克大公送咗几多钱俾我使啊？ 唔止啊，佢系有钱有同埋嗱， 相对有素材， 有素材，仲要其实 仲要唔同角色唔同素材， 系啊，哇，正到咧真系。 而且嗰次咧， 仲要係同時，佢仲要係每次唔係同一係同時有三隻左右兩三隻一齊出嚟咧，跟住你就可以揀邊隻素材啱用先拆。 仲有一樣就係嗰一次戰咧，我哋偉大嘅金時咧就再次復活啦。一發藍一隻搞你， 因為一開頭只有一隻，去到最尾真係最後一場咧，真係兩隻， 兩隻都係今時都係減啦，一發減咗你，跟住今時追擊兩隻搞。 唔係啊，第二隻嗰、那個好唔係好似係打完咗本體帝就會完噶啦，隻嗰隻附加嗰隻唔會殺噶，唔會死噶，但係少一堆嘢噶。好多嘢係下面嗰啲都會跌嘅，係分開嘅，係、分開計嘅。 咁你都係錢啫。 所以唔係，我係開頭就用單體寶具咯，之後咪用全體寶具。 都話今次都話今時咗一斧劈落去，收一斧劈落去咁幾過癮。好難得我哋要拆箱拆得咁過癮嘅就係，因為今時太偉大。 我記得我嗰陣時好似啱啱好抽到阿小莫寶兒。因為寶兒有加成啊嘛， 係啊係啊， 寶兒有個加成，咁跟住佢又打全體啊嘛， 總 之就一嘢就 咩，同埋好似啱啱改，啱啱改改同埋強化，然之後佢個技三係加率又冇，好似冇強化， 唔係佢強化，唔記得邊個強化啦，即係總之佢 改 motion 就係 AP 嗰陣時改 motion 嘅，係 motion 改咗嘅。 佢係啦，咁就一佢自己本身有加30 MP 啦，跟住好似唔知張麗莊又有，好似唔知有一加 MP 唔記得啦，跟住就又有梅林啊、孔明嗰啲咪加曬落去，塞曬落去，跟住咪一口氣砰搞掂， 唔死追擊都差唔多噶啦。 難得大家係唔係想要上 AP 係大家唔係想要送嗰個英靈噶嘛？ 係啊，唔係咁樣樣啊，好啦 ，AP 送啊齊格，結果大家開頭。冇乜人理，但其實結果原來 佢唔差嘅， 佢係 唔差嘅，大家唔追齊格， 唔係因為打殺職嘅話咧，佢係可以三turn周回，佢係算係最低配置。 問題係大家唔想俾齊格接近自己加納底個白晶啫嘛， 唔係仲有一樣嘢， 我冇白晶啊。 嗱，唔係另一個問題就係術職嚟講咧，入門之環有好多人都係，又係 全體術，全體術都但係唔係佢個情，佢個賣點係。低配置三槍周回。 哦，因為講翻術職，大家都有好幾個術職係抽換。 其實黑肉已經夠啦。 術職嗰陣黑肉係最後而家加咗。 唔係黑肉啦，四星裏面海倫娜啲大把啦，術職全體術。 文西啊， 一通街都係。 文西仲要只差30%，好用㗎。 通街都係，變咗你變咗阿齊繼變咗就係你唔係一個必須戰力啊！尤其是老手嚟講，新手唔知啦，但係老手嚟講係唔算係必須戰力嚟㗎嘛。你唔似話好似你唔似阿護法少女咁樣，就算好多老手都未必有一個高寶具嘅單體術。 唔係，不過純粹 A 唔係應該話唔係，應該高寶具嗰就其是五星嗰兩隻單體術咧。阿伊利亞會有 debuff， 即係佢出完之後會有 debuff。你唔開三技嘅話咧，經常佢會之後嗰 turn 咧，佢之後兩 turn 佢攻防會大幅弱化。 咪最緊要， 然之後阿三藏可以狂出防御無視嘅寶具，但係冇魔放，都其實都係跛嘅。佢兩個其實係好強，但係都跛一半嘅，都有少少跛嘅，所以就變咗有呢樣嘢咯。所以護法少女大智，護法少女自己反而佢嗰個係五星級嘅技，五星級嘅技啊嘛。 係啊，所以護法少女係拯救咗好多人㗎。嗱。講開，再去到2019年啦，要講完 先。仲要 CV 係咬二三。 仲要講完千尋尋雲。 係啦，神隱少女啦，台灣叫做。今次咧就第一次，今次咧就係2.3章，話到明2.3章嘅，就話多明。 真係要追得最準，所以佢之前咧喺聖誕最尾嗰幾日咧就開始突然間開咗，就係2.3本篇係1/4 AP 消耗，即係三節。 唔係，但係即係嗱，如果你真係唔睇故事就冇問題嘅。 真系要煲佢咯， 系啊，但系即系咁样就嘥咗嘅，我就觉得咁啊，所以咧 ，FGO 从来最费时间都 唔系，所以我嗰阵时系啱啱打完拆完圣诞之后，我唔开箱住直接打咗2.3先，我系冇开箱之下打到2.3先嘅，系追到齐咗可以，因为 你知道 FGO 最费时间唔系打，系睇剧情， 系啦， 而且你唔睇剧情，基本上游戏系唔好玩， 因为我系睇住剧情嚟打，我冇飛劇情嚟打嘅。 嗱，好啦，演三追其實點解佢今次咧就我比較合理就係，因為佢今次係少數地活動劇情係真係去到新家底啦。即係以前一直以後都係大家都講就係，喂，究竟你時間線係擺舊家底定係擺1.5章咧？ 尤其是小東拉兒，一開頭以為佢係2.2之後嘅劇情，但係佢講到又 都係舊家底， 但係又唔係啊？佢講到根本就係 最後嗰幾日，聖誕最後幾日啊， 係咯， 就即係好奇怪嘅。 係咯，其實好奇怪，所以今次就話到明啦，因為新家底成改建好啦，咁想試下嗰個靈芝轉換系統。 咁係話發現咗一個冇影響嘅第二點。 跟住 就所以就試下啦。 所以繼續做實驗版，即係主角去，結果去咗之後咧，就變咗神隱少女。 唔係，就係去到一間 千與千尋嘅咩？ 千與千尋本色嘅 旅館咯。 旅館，而嗰間旅館咧就有個一個叫做令好多羅莉控爆發嘅紅炎魔。係 啦， 即係嗱一個魔界戰記嘅人設，再加九野美須嘅配音，再加黐脷根式配音，即係完全係羅到爆。 仲有呢個地獄廚神， 但係估唔到係五星劍啊！ 係官路五星劍。算強的五星劍， 因為他惡特工嘛。 咩？惡特工之餘， 單體定全體我冇睇。 單體惡特工之餘有 同埋混沌特工加呢個惡特工，咁就經常即係都幾多， 而且 有幾多嘢係雙重特工。 而且仲有一樣嘢就係佢嘅特工唔係寶具，就係佢用咗惡特工之後先出寶具，即係話喺之後攻擊裏面咧。 佢 嘅 寶具，即佢係佢 跟寶具， 即佢就個寶具個情況係阿 Jack 嗰個級數， 即嗰只咯，即係 打中特工之後咧，係大力到嚇拆死人嘅。 同埋之後嘅攻都會有特工啊，因為有啲寶具係有啲惡特工係跟寶具啊嘛，佢唔係跟寶具係開之前用一次，即話用咗寶具之後，以後嘅所有追擊攻擊都係有呢個特工效果啊。 唔係，仲要再加上佢有一個暫時第一個擁有嘅 unit skill， 技風不能。是不會被人技能封印，所以變成打很多支高難度會變成他是算即係變咗一開頭一出呢、這個原來佢有即係未公布之前，大家都覺得冇乜嘢啦。一藍卡劍有教皇啦，但係跟住一出呢個之後，大家都覺得得呢隻高難度會好有用，因為佢絕對唔會被人封記，變咗就 加 NP 嘅， 仲有NP 全體十。幾多 A 幾多都係 MP 嘅二十， 全皮全二十， 練滿二十， 練滿二十，我未練滿，係 攻擊力加攻擊力20% MP 加二十，跟住補1000 HP 防解強化狀態， 係啊， 同埋加敵方1000啦，都係 高難度專用啦，依個變咗。 然之後仲有二技就係減對方防，減防再加 HP。 高難度配置咯， 同埋除減防之後，仲有寶具封印。 唔係唔緊要嘅，反而係羅莉嘅話咧，就會抽爆噶啦。 係唔係佢自己仲有迴避？係強到爆，係真係即係佢配置係最高級嘅。 不過佢 G 低咯， 佢 攻擊力低， 基礎攻擊低。 即係佢似咩啊？佢似艾利基加勒咯，就技能好惡，但係佢嘅基礎攻擊低，所以用起上嚟其實幾係嘢嘅。如果食唔到特工嘅話。食唔到特工佢又 食唔到特工佢算佢即係其實 Jack 食唔到特工都唔係好勁啫嘛。 佢咪即係似佢咪 Jack 或者艾利基亞嗰只咯？食你幾多年食特工先有用咯？ 我聽落似 Jack 嗰 邊跑。 係咯，食特工先有用咯。 食特工就佢算。 但係依個唔重要嘅，依個其實最重要係佢啲劇情，因為阿黃姑寫嘅今次係好多離好離譜嘅展開，千與千尋啦， 咩按摩按摩師啊？ 按摩 師換位按摩師， 按摩達人啦，跟住咧阿經哥發酒店去唱歌啦，就高橋太郎等畫咗個專用嘅立繪嘅。 發酒店立繪 係啦，發酒店立繪啊！然後 最正就係嗱，頭先講按摩師大人俾你用一板去同虞姬温輪温，當然有特別配置啦。嗰下就係結果真係大家講中咗啦。之後就喺 event 開咗， 佢有兩次可以用嘅， 一次就係 保鏢，一心棒。 冇得用噶，淨係打虞姬有得用嘅，冇得用佢噶。 嗱，仲 因為嗰場係必定要用啊， 有 乜難啫嘛？ 最難一塊係打嗰個死人正太控嘅武士幽靈啫。 嗰個 怨念 嗰場係最難打一塊人。 唔係因為嗰場個 tricky 位就係你唔用 唔係你要有雙劍， 你得一隻，唔係一定係只係佢講明唔係雙劍，係劍刷。 哦 一定是講明要用劍刷去打他，你用武藏都不行的。 不是應該說就是第二條血你一定用劍刷哥埋他單， 如果不是他無限 根性 是絕對不會死的。 問題就是你怎樣保的劍刷哥條命保到最後才大問題嘛，通常方法就是把後半的用機換機換出來，但之前其實很難打的。正太沒事打牛抱他的肺 其實是不是講 Lazio 的力他來的？ 怎麼知道他啊？ 是不是高橋？ 不是左雙靈音，但是一樣東西是，不是，那是武藏設定，是武藏設定，是正太控來的，是 什麼？喜歡社妹亦都喜歡美少年。 唉，最後那場打，我那場打最辛苦，真是最辛苦那場，其實反而其實都不辛苦， 因為都是 tricky 啫。你一定要知道，如果你又又 唔係，就算知道佢， 你因為唔係人有劍刷啊嘛，咁變咗就係 佢跟埋俾你。 佢送個佢一定要，你一定要用嗰只劍刷啊嘛，變咗你咪一定要補佢咯。但你唔知你佢嗰邊攻力又高嘅話咧，咁你咪輸咯。 係啊，因為劍刷高難補，同埋你有時咧，你好難就到啱個位啊。你就啱佢嘅，有時我係隔硬好似我唔使，但係有時有啲人就係咩，去最後啊，唉，俾令就佢用開補佢一借我去咯。不是我打他不死你很麻烦，你会一路延下去咯。那次是最麻烦的，其实是有很多人不知道啊，但知道的话就都难的，知道都难，因为阿武藏是很厉害的，难得打得到呕那些。其实是应该就是他今次玩就是什么，每只招了十点钟他要给你 bonus 你。 又是被人闹的一个设定。 是啊， 变了 我想 冲。因为不够 bonus 开不到下一个。 是啊，即是被我坐在站在那里什么都做不到啊。 因为他最后一次，因为他要超四日的。但如果你話最後四日，即係好似阿小姐咁樣，最後四日先講到嚟嘅話咧，你係唔夠時開曬箱嘅， 唔係係開曬 event 劇情 啊， 開唔到啊，你追唔到，你追唔曬啲tricky 嘢，或者追 唔到分啊嗰啲算啦。 但係真係連劇情你都開唔到嚟打， 依個係最大問題咯。唔係一格，不過講真，今次依個活動咧最大受益人咧係婚姻， 終於唔使做丑角， 終於唔俾個金方欣要嗱。今次咧係全靠佢嘅選手之技能解開咗俾人威脅收收佢管嗰個陰謀，然後佢佈局去陰佢，然後解開咗圍，而佢已經話今次之後咧，我加底個明星會好翻啲啊！一佢都自己知佢，因為佢不過喺遊戲裏邊同實力方面，佢都係想叫做唉嚟咗算 數。唔係因為嗱， 但係電刷哥一出嚟係話唔會再跟佢噶嘛。 唔係，但係今次之後咧，其實今次咧。佢同時，因為今次開咗 event 啫，同時有四個強化 event 啦，即係強化即係技能強化啦。佢係其中一個，佢係技三就改咗嘅，然後變咗咧，佢變咗而家係可以周回用，因為佢補解唔係補解係強化個技，變咗佢周回有用啦。以前係周回都冇用嘅。 而家周回起碼用得多，起碼 有 MP 自刷啊， 係有自刷啊嘛，起碼用得啦。而家另一個咧，又順便講埋啦，就阿師傅咧，記憶咧就加咗三回合3% 嘅補 給，30% 啊， 係全體30%， 佢自己意外， 佢自己意外， 佢所謂咧， 因為佢唔係攻擊補給啊嘛，全體30% 攻擊補給攻擊補給 up 啊。 嗱，我唔知 三回， 我唔係好記得佢嗰個點計啦，就係嗱，佢本身已經有5% 藍魔放啦。再加30% 補解，我自己試過啊，俾阿東波玉咧。 東波玉而家就係東波玉加師傅加豆巴可以三turn周回，三下補具三turn周回， 好變態、啊。 豆巴三星加叫係 唔？ 佢因為佢係喺金閃制前嗰下開強技能強化啊嘛。強化嘛，佢技能強化之後，佢有家人嘅MP 回收率啊嘛，跟住仲有藍魔放，佢有全隊藍魔放加而家加 MP 差殊同埋 MP 回收率啊嘛，所以佢又變咗周回神角嚟嘅。 不過總之就係 但係好食骨，我百五支骨就俾佢死，我百五雙骨就冇曬啦俾佢。 師傅咧，自從有咗阿 CPU 出咗之後，大家覺得佢唔掂啊嘛，話佢因為佢打唔得快啊嘛，師傅唔係，即係師傅本身係長長線。咁今次俾加強咗之後咧，啲人打 即係而家變咗係， 佢留喺度打爽咗。 而家變咗咧可以 CBA 嘅綠卡周回流同埋用師傅嘅藍卡周回流都會有用，都會有人咁做噶。 即係你唔會話真係你以前阿師傅就係話啊，你勁係勁就啊，你開寶具啊，減 CD。咁問題係而家就係你阿師傅唔開，就算佢唔開寶具，佢都可以有用啦。 係啦， 多咗好多玩法唔同咗，多咗玩法咯，同埋佢真實用性又強咗咯。 唔係今年啲技，唔係你2018年啲技能強化本咧，強化咗之後係真係多咗嘢嘅，連直感都強化到。 萬年直感， 冇講啦。等阿 企鵝王 阿便秘王等咗3年先佢將直針改咗升級咋，大佬。 快啲改，快啲改真命判命啊！ 好啦，大致就差唔多啦，講到而家完結失啦。好啦，喺嗱喺錄音刻咧，應該開放咗萬眾期待嘅美遊啦。 嚇！ 得四星， 唔係其實係小黑。 唔係小黑， 冇嘅話咪夠仔咯。 一定要攞，因為 要執翻只小黑翻嚟。 係一定要執小黑啊！你可以唔執美遊，但一定要小黑。有小黑 你可以唔抽美遊，但係小黑因為 基本上保唔得對單阿查佢都數得數二，即係免費，即係以 event 抽嚟。 講真，佢好 event 過嚟講係好強。 單睇藍嗱，佢有藍魔方，佢有佢有三星魔方。 三星魔方係啊。 跟住有 自差五十咯， 有自差技 嚇咩？ 單睇藍單睇藍寶具 嚇嚇， 必中 係啊， 強跟住一定保五 嚇， 強到係你有咗佢嘅話，我本身即係簡單就係、是、我一直以為咧，我其實係冇得搶住上 之外咧，總之佢係除咗佢唔係打全體之外咧，佢係狂打紅 A 臉 係啊， 有佢唔使紅 A 係啊。 唔係有佢係唔需要其任甚至有佢唔需要其他 Elta 都唔使 啊 ，Elta 都唔使啊， 甚至你唔需要，甚至你唔需要啊，唔需要阿水槍王添嘛 嚇，係啊， 咁又唔到未去到呢個強。 喂，有一日就佢水槍王你部 啊，唔係啊，佢有個最強的地方係係、 欸、 上得好快， 我水槍王補一嘅啫。 小黑是上單很快的，其實就很危險，很恐怖的地方，很恐怖的地方。 係啊，水槍王同佢唔同咧，水槍王自己本身都強噶啦。咁講真，即係佢，但係其實保一咧，只不過係個二技就變做麻煩咗少少咁解啫嘛。 用咗咯，變咗 難用，唔係用咗難用，唔同保二。 保二一定有 A B 多。 保二佢可以過100嘅話咧，佢好遠，因為佢嗱，佢寶具加兩張藍卡嘅話咧，佢一串之後咧，一定過100嘅。 係啊。 咁所以之後咧，110咧嘅話咧，佢可以即刻再用一下。係基本上咧，我試過用佢咧，係可以打到最尾咧，佢係完全唔使有其他人回復 HP 咧，佢係可以唔都係做成萬血嘅。 嚇！ 連打佢一連，但係小黑咁唔同，因為小黑有一樣小黑好處就係佢有閃避， 係 有必中 嚇。啊，系必中啊！呢样 系啊，呢样重要， 呢个好重要，必中 啊！星宫战神啊， 系啊， 三 你回避都冇用啊！你 公认FGO 三大被逐坏角色啊嘛， 啊 小黑 系啊， 其实金士 系啊，金士 BB 六金士系 BB 又系 BB 诶，我之前都讲过啦 ，BB 系一 BB 几个就小黑又小黑系。你有佢，你根本上真系噶。我一直以为我 工兵嘅小黑，骑兵嘅金士系啊， 最强佢三个啊， 系送嘅角色呢几只系所谓嘅4.5星， 系啊。 是完全是 4.5 星角 的。是啊，超的本身那个什么的。 超規格的。 是吊返转的，因为通常啲人通常。 这个二分角是废的嘛，通常是。 又未到去废，但是一定是一定是 殘缺的。 是啊。 因为有东西差一点的。 但是他送 的。他吊返转那四基本上那些四星角 一定水准。 是啊，非了不可的，我觉得这张。 不错。到極好，到好到超級好嘅，好似話有真係唔計3.5星 嘅。即係點樣講啊？你作為一個如果你 唔係啊，呢啲 Saber 之前3.5星點解咧？係因為佢未補五啊，但係打完 Saber War 之後佢補五咗咧，佢係有四星級數嘅嘢嘅強度嘅。其實 基本上佢暫時講嘅 最弱係佢噶啦， 最弱。 如果四星嚟講，就二分嚟講，佢真係最好用咁滯嘅。 佢算好強嘅，佢算都 係啊！即係你個陣容唔夠， 只有送嗰啲角色通常都 OK 嘅 ，OK 嘅。好似話，好似話真係好唔 OK？ 係啊， 唔係同埋啊，係啦。頭先冇講嘅就係聖誕出嘅聖誕與蛇神咧係赤跡 ，I Rula， 即係話俾你聽嗱，2.4張，你哋小心，你哋嗱一定有 Moon Cancer 嚇。 可以咁講，幾時出龍糧啊？龍糧出咗就係出1.5.4 嚇。 Foreigner 實裝之前， 呢只係第一隻送嘅 Ura 嚟噶嘛？ 唔係， 即係只已經送嘅 Ura 啊嘛。之前第一隻送嘅EA 職咧就係龍糧啊嘛，機械龍糧嘛，之後就1.4咯，就係要打外國人咯。 嚇， 而家咪 佢卡外國人啊嘛，擺到明咯， 得外國人同 Avenger 咪有得送啫。 而家意思就係話 Avenger 好似係。都要抽，就算小安都要抽。 阿陳老師 係啊，然之後就而家就係話佢二啲人就話2.4嘅話就係 rule， 所以係正哥哥無傷，因為大家預計會係 moon cancer 嚇 嘅職會多， 應該係 啊，係要係你要你用 rule。點解佢出 rule 啊？點解佢送 rule 俾你啊？就係下一張你唔抽你都要用 rule 咯。 即係唔抽你都有 Lula 用咯。意思就係、是，即係而家就係咁嘅意思啊嘛。所以點解啲人就話二點四啊？你哋嗱，你哋冇攞嘅，你哋自己自求多福啦。冇攞或者唔緊要嘅，自求多福啦。 對於老玩家嚟講咧。我相信我 應該要鐵拳勝勝，應該有喺度啦。 石抽嘅當然會強，再好用啲啦。 係啊， 但係問題 點會抽到？ 但係唔係人抽到噶嘛？真係 鐵拳勝女都唔係最勁，即係叫做最強嘅白鷹呢啲都 攤到你瞓。不過白鷹你白鷹你個部手機夠電咯。 哇！只要你咁喎，劇情關係唔會打唔過噶。 嚇！ 咪睇情況啫，白鷹就 同埋呢個聖誕辛巴都幾強下，佢個寶具 好強噶。 同埋。佢嗰招寶具嗰四個語音， 揾石墮墮下作戰啊嘛！ 咪一正在係阿大河喺入邊，哇！佢出招啊！ 唔係嗰只 招防出咯，頂 佢！喂，佢嗰啲寶具大河嗰個就係B 卡啦，跟住護法少女有一個寶具咧，係要將阿伊巴基射出去嘅， 係伊巴基一齊射出嚟， 射出嚟啊嘛！真係好多好過癮嘅。好啦，哇！佢又一個鐘啊，整佢個肺，我覺得好離譜。 係啊， 好嘅， 應該都係 差唔多。 跟住都係美遊啫， 美遊啦。跟住就係應該就係三月應該今因為冇意外，應該四月早嘅日。同埋 傳聞中嘅全語音情人節啫。 係啦，唔係傳聞，係已經講咗就係情人節所有嘅活 event 送出 event 都會有語音。 嚇！包括即係走去留學嗰個 落曬㗎啦，因為據 啲全語音啊，咁金田朋子會唔會出現 嗱，據說。有個相應該係類似內部人士話，嗱佢喺 Twitter 上話邊只遊戲我唔講得，但係依句今次錄音咧係由暑假錄到聖誕節嘅，而要留學啊要生仔嗰啲都錄埋噶啦，搞到好麻煩。 係 咁佢暗我佢只能解暗示係FGO 啦，又留學今元生仔澤城。咁搞成半年大佬，佢話 同埋今年嘅年末年始冇播咕嗒咕嗒咯，變咗就今。 Leo 嘅漫畫學 FGO 咯，今田朋子嘅， 同埋呢個你哋係冇講到三田城嘅嗰個 二世紀報，今七月播，七月會播，因為凌章其實佢都冇乜劇情講，純粹交代下簡單，即係俾你睇下角色嘅啫嘛。 唔係咁，三田城終於抽到孔明啊嘛， 唔係慶祝三年係啦，冇講到嘅喺今年歷史事件就係三田城老師終於抽到佢嘅孔明啦，用兩張夫婦。 好像是今年年末面前就是講了二世同埋從慢慢開始同埋今年定出年啊嗰個巴比倫 今年啊係啊我記得啦佢好像是唔知即係啱啱嗰個周年嘅福述職福袋 述職 pick up 述職 pick up 好明 pick up 好明 唔係黑暗魔 唔係黑暗魔之後好明 pick up 啊 嗰次一年唔知八九月十月嘅一次好明 pick up。三田老師已經做大準備，儲定只卡嘅，跟住兩隻夫婦閃光中咗，跟住全個 Twitter 瘋狂慶祝。大家認為就 係唔係 Twitter 瘋狂慶祝，係人人祝賀佢喺幾個鐘之內成為 Twitter 頭手， 係啦 ，retweet 最多。 大家跟住咧，人講法就係人你定咗三大嘢，三成你定咗就係咩？三年成抽到孔明最強六怪，三年抽到孔明六，抽到孔明同埋寶具 skip， 其中兩鬼達成咗啦。咁寶具 skip 幾時出嚟咧？ 唔可能啊！ 因為蘑菇話明唔會出嘅。 唔係蘑菇係 蘑菇 又 蘑菇姐講。 唔係話 game 嗰方面嘅人話唔會出裝。 你唔可以俾我 skip， 你咪俾三倍速俾我咯。 轉量化啦，或者 總之係人你認錯兩鬼已經冇咗啦。而咧令到依個抽唔到孔明傳說嘅Paco 咧，嗰晚就完全唔出聲，原來偷偷地畫，即刻畫咗張孔明畫就送咗俾三田成，就慶祝。 哦，唔係，咁咪今年好似同埋今年年末年初好似係為公犯最後一集啫嘛。 係啊，公犯最後一集咯，即係一年咁啊，一年幾快時間覺得。 係咁啊，一年都係套嘢十二集嘅啫。 但好睇啊，講真好睇啊，其實賣為公犯。 啊，好啦，唔係用嗰啲黐線嘅作畫嚟畫炒飯，同你做粒畫。 咪UFO連畫工啊嘛，一句十二分鐘。 但唔係，如果為公犯作畫，最強應該係沙灘排球。 好啦，唔講啦，講呢次已經八曬鐘啦。好啦，咁下一次就應該都係年中年中永中活動之前噶啦。咁到時再睇下有咩好講啦。好，下個禮拜應該新年再噶，新年再見啦，拜拜。